你仲喺度撑佢？我呢个先系一个最关心你嘅问题。 而家呢个咧就系香港嘅不幸，同埋就系我哋不幸。 系， 其实你都系不幸，因为咧大家互不信任。佢會將將 唔係淨係互不信任嘅問題，我哋覺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。 你有冇責任先？如互不信任，喂，嗱，你保皇黨嚟， 你頭先我哋講咗幾個例子，我講， 大家都有責任。你晚晚喺度吹佢，用個台嚟嚇。 港大事件好明顯就係睇到你叉只腳埋去我哋香港第一學府，影響我 幾大隻腳啊！ 影響我哋個學術自由。 點樣影響你個學術自由啊？ 喂，大佬啊，人哋選校長，屌你咪搞到咁撚大鑊！因為你文媒報系咁砌人哋，明係背後嘅政治事件啦、啊。 咁你蘋果日報砌人又得，人哋砌又唔得嘅咩？喂，言論自由，你而家壓制緊言論自由。 嗱問題就係話咧，嗱 你文媒報 就唔可以講嘢。黨報就唔可以講嘢。 大佬唔可以講嘢、啊。你講 哇，你講嘢都有 背後有政治目的嘛？ 喂， 大佬， 你蘋果冇政治目的啊？你依個台都有政治目的啦。 有冇問題？因為我係民間，你係官方。 咁我點區別啫？ 唔係我關心你啫。即係你咁樣搞法，你哋建制派點撚樣選啊？仆街！你俾梁振英拖累咗你啊，大哥！港大又好，版權修訂條例嗱，頭先你講下，你都越嚟越同意我呢個 point 啦。 幾時我同意過你啊？ 喂，起碼刑事化你同意啦，係嘛？ 冇咁嘅事啊！ 冇咩？ 你原則上應該 啊嘛。你真係屈得就屈啦，你啊！ 即係你贊成刑事化你嘅撚樣，原來 即係你覺得原來政府係可以做價量嘅， 係啦，加入人哋。 你講假日啫嘛，你冇講刑事化邊個啊？刑事化 唔係嗱咁樣講嗱，因為咧嗰陣時嗱呢啲咁嘅前科一定有嘅，你淨係講個古惑天王事件就係啦。嗰陣時阿陳冠希就影咗一啲即係鹹相啦，係咪？嗰啲明星幫佢吹簫啦，係咪？咁然之後佢就係攞個版權法，係咪？就話刑事，咁然之後入佢啊嘛。有前科噶阿哥， 唔系你同唔同意咁搞先？ 唔系未试过噶， 而家修订咗，咁咪有好多嘢豁免咯。 点会陈冠希豁免啊？ 喂，佢拎去卖，佢拎去卖就唔豁免咯，系嘛？ 咁我哋传阅咧， 传阅就未必有事，未必有事， 未必冇，未必咋？屌你真系，唔系 anyway， 但系个重点就系、是， 喂，传阅咧可能系民事， 嗯 啊，阿希哥可能告你。 系 咪啊？喂，你未经我同意传用我啲真品咧， 咁 去告你，系咪啊？ 冇问题啊！陈冠希告咧就唔惊，而家梁振英政府可以叉只手埋嚟，我就好惊。 咩叉只手？ 即系背后 而家将啲嘢，其实你过唔到啦。我话知你嘅，我又受害者嚟嘅。 系 过到之后，你日日改我图，日日喺度搞我，我就冇得还击。岂有此理？ 系唔系？ 嗱，阿树根哥， 你而家都搞紧我啊！我有还击过咩？ 你而家梗系冇得还击啊！但系个问题， 我而家其实我 你 立 啊，你立， 我有钱就告到你甩裤啊！ 立法嘅目的就系成个谂法就系特区政府想叉只手埋嚟去介入我同你， 唔系其实系抗权 嘅嘛？呢个嘢咧，你系业界要求。系业界要求咧， 边捻个业界啊？莫乃 国啊， 唔系咁讲 就转嚟转去呢条友。 嗱，业界要求，我当佢系业界要求啦，当佢系业界要求啦。就然之后，我哋而家咧就要求用翻一个国际标准嘅一个法例，就好似欧美咁样样 ，fair use 咁得唔得？ 系啦，点解唔得啫？而家就要呢样嘢，你唔肯？ 头先佢定义咗， 我觉得真系冇乜需要嘅呢样嘢。系嘛？ 人哋行之有效、啊， 咩冇乜需要先？成条条例冇乜需要， 系咯？ 嗱，你最中意嘅官人，你真系姓屈嘅，你老豆姓屈咩？系嘛？我话你根本而家咁样去修订咧，喺依个阶段咧，我都觉得咧，唉，如果你俾我咧，我真系唔系好想通过佢，因为佢影响我啊，佢整蛊我啊，系咪？但系都冇办法， 我咪就讲翻呢样嘢。 业界话 OK 啦，唉，我今日对住林德华都系咁讲，何安达佢哋班友都系 唔系咁，你咪照同佢讲咯。人哋欧美都用紧嗰条，点解你唔用啫？点解唔跟啫？ 系啊， 你说服翻佢转头啊， 跟住大佬，我钟树根 咪咯， 做咗廿鸠几年区议员，都俾你搞捻死咗， 咪咯。喂，而家人哋话出票就票上喎。 喂，梗系啦，我而家帮你啊！你讲大事件， 你搞死我，而家帮我，你条友。 喂， 你真系真正朋友啦，饮翻杯先好嘛？唉，你真系有型啊！ 喂，大佬啊，阿爷搞 啊，你条友搞死我啦，真系同我有。 阿爷搞一国两制，唔系咁搞噶。阿哥， 咪咯，咪嗱，你拜唔拜？ 你而家同佢孭晒锅，做咗衰人。

檢完呢個回鄉身份證，你行過隔離攤攤，或者同一個攤攤，佢睇埋你回鄉證有冇回鄉證。哇！你冇回鄉證，阿土，唔該你翻去先嚇。 我冇、啊。 你翻去攞翻張回鄉證先好入嚟啦。啊！你雖然有身份證都唔俾得你入嚟㗎，你因為你冇回鄉證啊。正如你上飛機㗎，你冇登機卡都唔俾你上去㗎。 咁啊，即係我覺得一地兩檢講到差唔多，但係我覺得嗱 TSA 咧都值得講噶，老實講，嗱呢、這個真係你哋大鑊，因為出年就選舉，剩翻十個月，你 TSA 呢個蛋你點拆啊？喂，而家 你又同呢個特區政府咩鑊中緊？ 唔係咯，阿李慧瓊講到明就係話，喂，佢大壓力度咧就係話，你唔好當咗呢、這個即係民建聯嘅人係一定壞人先得。喂，個背後嘅意思係咩呢？就係話大部分人都覺得民建聯嘅人係壞人喎、啊。 喂，我而家講俾你聽 ，TSA 就唔係有問題，而係嗰啲行使 TSA 嗰啲學校嘛。你想講 嗰啲學校先有問題、啊。 你冇撚評級， 所以你哋啲嘢咧就撈埋。 喂，你政府唔好撚同啲學校評級。如果你話係學校無端俾壓力自己，屎忽痕咩，大哥？ 唔係，事實上就係你學校聽教育局， 你個仔又話想讀名校，又話想讀乜嘢學校？ 係 啊，咁跟住又話哇，唔係嗰間咁鬥嚟嘅，點解？咁你 相差標準問題就係咁樣啦。你而家係 家長又唔同你咁講？ 問題就係咁樣啦。你頭先嘅講法就係以 TSA 嚟分級啊嘛。 佢都 係。如果你係以 TSA 嚟，就係唔係？TSA 系一个系统性评估嚟㗎嘛。 唔系系统性评估。 系系统性评估晒全香港嘅教育水平系如何，唔系 discriminate 唔同嘅学校之间嘅水平㗎嘛。唔系喺度造成分化㗎嘛。唔系做緊呢样嘢㗎嘛。而家你系讲緊呢样。 咁就系。 咁扑街啦。你讲到重点啦，唔使我同你拗啦。 因为政府你设 立。咁你咪令到嗰啲教职员有压力囉。 啲学校希望自己排高啲。咁咪所以咪努力操啲僆仔囉。 系个层压式压力嚟㗎。教育局俾个学校，学校就俾啲教职员，教职员就俾啲压力俾啲家长。点解家长咁火滚？点解啲家长话出年唔会再投你民建联就系咁解？你仲唔明？ 收收佢啦， 叫政府收咯。 唔系啊， 嗱你同意叫政府收？嗱你 喂你撑紧场啊？ 咪系咯， 阿哥，你明知道政府做呢样嘢系将啲 即系你咧就唔可以因为佢嗰个做嘅时候咧有所偏差，有啲学校咧你要用个方法令 你一定有偏差，阿哥。如果唔系我排二百几啊，大哥全讲， 你仲要 你系排二百几就排二百几啊？你个资质系咁啊，祖阿土你 咁我 你就 我更加希望可以透过 TSA 可以排百几啊嘛， 你仲要威胁佢 啊？你点操都系咁噶啦。 嗱，先余行个学校就话你威胁佢杀校添啊，哥 咪系咯。 喂，以前 喂老师都冇得捞啊！如果你排三百几嘅时候，大哥， 而家冇 咁你切呢样嘢，你唔系分等分级，你做乜春啦？你真系听神 啊！系分 我同你， 但系你个分等分级就唔应该，你系你资质低，咁你咪资质低咯？ 资质低啦！你我 我话你啫，冇话人哋， 我 话 你都唔系争好远， 系大家一齐啦，都系嗰级咯嘛。 系 咁你就唔可以话高过另一级啊嘛。 黐筋真系多谢你， 喂， 真系多 谢你。我名校出身，我梗系冇捻所谓咧，同你考 TSA。我因为我 你爸， 因为唔系 名校出身啊。 我啲同学帮我做咗个， 真系以你为荣啊！你间校， 唔系你，所以就系个问题，就系你而家谷紧嗰啲，你继续搞紧个精英制度。 所以而家要咪要佢改善嗰个 方法啦 ，cut 捻咗佢啦，攞嚟做乜啦？跟住你全部喺度排名，大佬你就系以呢一个为标准。如果你间学校水平太差，我就要杀校，我的老师就冇得捞，跟住就俾晒啲压力啲家长、学生。大佬啊，八九岁人，你做你同我做都唔识做啦，大佬。虽然我冇细路， 嗱，树根哥，你都话即系就嚟抱孙啦，就嚟有外孙。 你想话就嚟抱孙 啦？你话你个女啊嘛，廿九岁即系咁大。大个啦嘛， 唔系全部都系你讲，系 咪？我睇报纸讲嘅啫，老实讲。 喂，你睇边咩报纸？我将报纸嚟睇睇。 喂，你个女廿九岁先， 梗系唔止啦， 唔止啊， 叫 Teresa 噶嘛，系咪叫 Teresa 先？ 喂喂，唔好讲屋企人啊， 系收翻佢，收翻佢，收翻佢，收翻。 唔系咁，即系嗱，仲有一点啦，即系其实老实讲，中央嗰阵时咧就话占中之后要检讨，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就系青少年工作。喂，即系老实讲，你版权修订条例。搞嚇到啲人連 DisAV 都睇唔到嘅時候就 點會睇唔到咧？咪繼續睇咯。 唔係啊，即係 你自己 知道就係話 唔使咁嘅皮鬥大睇㗎。 你要明白就係話 睇得㗎啦。你 DisAV 有一個好重要嘅維穩功能，就係、是、會令到啲人咧，尤其係男仔咧，嗰啲叫男性荷爾蒙、雄性荷爾蒙，就 好多 即係喂發泄咗佢啊嘛，唔會搞事啊嘛，哥。